呢下一首歌咧，系我新碟，我新碟叫抽去抽来，唔系抽来抽去吓、啊，你哋搞清楚呢样嘢吓，抽去抽来，寻觅，睇下你哋中唔中意。 有情。